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是 我不知道， 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思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今集呢，我哋要介绍本地嘅诗人喎。 本地嘅重要嘅最冧人嘅诗人。因为其实冧我啦，咁其实就係、是、阮志雄。 熊仔叔叔 嘅诗集《你还有没有写诗》，咁其实呢本诗集咧系我呢、這个春天啊，呢、這个冬天应该系呢个冬天真系睇得最窝心啊， 嗯、 最舒服啊，最感动嘅一本诗集可以咁讲。虽然薄薄嘅一册啦，点解会咁样咧？当然我有啲私心嘅。咁呢本书咧，阿阮志雄送俾我嘅时候咧，佢写咗个题词，佢话：伟棠，不知你记得否？这是你当年在东岸向我提的问题，即是这个题目啊，你还有没有写诗？ 好多年 前，我梗系记得啦，熊仔，我非常之记得，因为嗰时仲开紧东岸书店，开紧东岸书店咧，咁啊，其实咧有卖佢一本诗集，其实嗰个时候对于我嚟讲，世界上冇熊仔叔叔，亦都冇阮志雄，只有一个人叫做无路。是佢嘅笔名 哦，系啊， 系啊，佢嘅笔名叫无路，荒芜嘅无，夜路嘅路，即系露水嘅路啊。 哦， 咁后来我仲写一篇文咧，分析呢个笔名。咁其实咧，佢自己就讲笑咁讲啦，佢话无路其实系无政府佬咁解，无脑啊。咁后屘佢又一次佢又话无路其实系冇脑咁解，好多嘢嘅。 即系次次都唔同啦、个答案。 系啦，总之咧，咁我就其实印象好深刻嘅，所以第一次见到佢咧，我第一反应就系、是、因为无路嗰本诗集咧系好早以前出70年代噶啦，已经。我第一反应就问佢：哦，原来你就系无路，咁你依家仲有冇写诗啊？ 哦， 咁熊仔咧就话，因为我咁样一语惊醒梦中人，佢又觉得自己唔可以就咗一讲故事佬，咁、要做翻无脑，就继续就重新开始写诗啦。咁啊，写咗最近呢即系十零年啦嘅诗集嘅诗就结集为呢本《你还有没有写诗》吓。咁咧我都几居功自伟啦，好似真系。 直头厉害啦， 系啦，真系嗌翻一个诗人复活、哦，好犀利啊！其实佢啲诗咧，俾我感觉真系好有复活感啊！我作为读者，每次读完佢嘅诗，就可以听佢讲故事咁啫嘛。其实有时候我比小朋友更中意听佢讲故事啊，因为佢啲嘢咧，好多嘢唔一定系小朋友先明嘅啊，或者小朋友明嘅嘢同我哋明嘅系两回事嚟嘅。咁每次我都有一啲即系醍醐灌顶嘅感觉嘅，睇佢嘅诗亦都系咁样吓。 咁但系咧，你头先提过无路70年代嗰本诗集，同而家嘅你见佢嘅诗风有冇好大嘅改变呢？ 其实有啲嘢系一脉相承嘅，比如话嗰种即系无政府主义思想啦吓。嗰種即係對童真嘅信任啦，呢、這個當然一直貫穿喺佢所有嘅故事入面啦嚇。咁另外咧就係語言咧係好日常嘅，好口語化嘅，咁唔會故意埋弄啲詞藻啊咁樣嘅。同埋咧入面始終有一把聲音嚇，即係有佢嘅聲音嘅。有啲人寫詩未必有自己嘅聲音啊，咁但係熊仔嘅詩咧，即係你一邊讀，你會感覺到好似佢喺度同你讀佢嘅诗出嚟俾你听咁样，嗰个声音咧真系无可取代嘅，同埋咧嗰种佢嘅温柔系好有力量嘅。 嗯， 你无论你系点样俾佢安慰又好，或者系有时俾佢笑你又好，咁佢有时都好刻薄噶，会讽刺你两句啊咁样，我都觉得系传紧力量俾我哋咁样嘅。 嗯，咁我哋不如首先听听呢一首啊，故事， 故事。阮志雄，我提及海洋，船就出现在你们眼中；我提及我的朋友月亮，你们就看见那个守候树下的小孩。有些墙，你们看作门，轻易推开。 故事就是阮志雄熊仔叔叔的作品。 是啦，当然要揀这首做即是第一首啦，虽然很短啦。咁他作为即是一个讲故事人呢，即是以故事来安身立命啦。我反而在诗入面睇到所谓诗言志嘛，他通过诗去言自己故事之志啊。他觉得故事呢，他一直都认为不是佢讲故事俾小朋友听，而系小朋友讲故事俾佢听嘛，系、互相噶嘛，就好似呢首诗咁，佢一讲到海洋，啲小朋友只眼已经睇到船啦。嗱，佢讲到月亮，佢哋就会想象有人喺树下边同佢哋一齐睇月亮。咁最后嗰一句咧就好有意思啊！佢话长咧对于你哋嚟讲啊，其实系好似门咁样，系可以推得开嘅。即系呢句话系其实颠覆紧一句俗语，就系、鸡蛋与高墙啊嘛。呢、这个比喻嘛，其实何必要讲鸡蛋与高墙呢？鸡蛋老实讲是真的推不冧高墙的嘛，而且会撞得粉身碎骨的嘛。如果我们有想象力，我们用想象力进行我们斗争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好像这些小朋友这样，根本就视这些墙为门呢？就是如果有这个这样的勇气或者是这个想象力，是不是真的可以推得开这些墙呢？这个就是熊仔，所以我刚才所讲的他那种温柔的力量。 是，同埋啲文字好简洁嘅。 是啊，即係嗰种逻辑呢，诗入面嘅逻辑佢係不由分说嘅，好似小朋友讲嘢咁样，佢唔使因为所以嘅。我哋就会读喎，点解讲海洋船就会出现呢？但係小朋友话咁你有海洋咁一定有船㗎啦。呢啲好自然而然嘅事。咁我哋就要费一番功夫去解释点解呀。 好，跟住我哋听他们总是这样勇猛。 他们总是这样勇猛，阮志雄。儿子俯身溪流，呼喊：停下来可以吗？两秒也好，可以吗？他们总是这样勇猛，叫时间在风中扫立，打个照面，握手，才让他走。 他们总是这样勇猛，咁就系熊仔叔叔嘅作品啦。 嗱，呢首诗就系上一首诗嘅即系后续啊。勇猛可以将墙当门推开，梗系勇猛啦。呢度更加勇猛啊！佢讲佢个仔，其实应该系佢真实见到嘅事啦。佢个仔仲好细个嗰阵时，咁佢话佢仔见到条河咧，佢叫条河停低，仲要同条河讲价，讨价还价两秒都好啊，咁样你可唔可以停？但系你谂谂。呢入面有个潜文本，佢个仔系唔知嘅。熊仔可能潜意识入面知道，我哋如果依家仔细睇，梗系知啦。阿孔夫子话啊嘛，逝者如斯夫啊，不辞昼夜。孔夫子望住条河，哇，佢系唔会停嘅，永远都咁，不日日夜夜都唔会停嘅。仲有呢，古希腊另一个大哲学家就系克拉克里特，佢话人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，一条河不断咁样流紧，佢不断咁变嘅。都是咁讲緊呢样嘢，讲时间嘅流逝，事情嘅发展系唔会回头嘅。但系呢个儿子呢，佢劲过孔夫子，劲过克拉克里特，佢想要求河流停止，系几咁勇猛。咁后面嗰段呢就话，就算真系河流要流走，时间要流逝，佢哋都唔会甘心就俾佢白白走，起码要同佢握个手 啊！仲要握手、 啊。嗱，呢个都系从河流嚟嘅。咁我谂小朋友见到条溪流呢，都会忍唔住去摸一下嘅， 系 咁咪就好似同佢握手咁咯。咁当然啦，我哋无法止阻止时间流逝啦，但系我哋亦都冇呢个小朋友咁大嘅勇气同埋天真去同时间握手。 系要佢停下，仲要握手。 系啦，我哋只会怨对时间。 啊，呢一首系他们总是这样勇猛啊！跟住落嚟，我哋要听《暗地里写给儿子的诗》。 暗地里写给儿子的诗，阮志雄。站在床缘，聆听将要来到的风暴呼吸，床上四肢张弓旋动的气流，别扭的身体是青春崎岖的印象，夜在伸延，我已躁动，是时候走开。夜晚温池慰安，把一个父亲下挠在黑暗的岸边，海港没法承载那将要写下的书页，每首诗向不同地方进发，移动山脉 跟太阳争辩，车票指示所有方向说再会又相见，再次上路又回来。之后每首诗有自己的隐喻、段落、神秘渴望的句子和浪花。夜猛地张开他的眼睛，瞪着我的心扰动。我闭上眼睛，再次张开你已越过鞋蹄的边界。哦，纽普勾肩搭膊，甜言蜜语，如何重重呼召？我迷失了，没有密码进入你的电脑迷宫。你也寻找信号，从我眼里却突然发现，我行走在浪尖，有点老了，游过责任的海洋，有点吃力，好像无中远足，崎岖的地理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点解话呢本诗就窝心呢？即系入面有个半嘅诗系写俾小朋友，当然大多数写俾佢个仔嘅。咁我自己读梗系不敢交集啦吓。咁呢个暗地里写给儿子嘅诗咧，我自己都暗地里写过好多首啊。尤其系佢呢个典型嘅场景。就是个仔终于瞓咗。我好多诗都系终于凑瞓咗个仔之后就写嘅，跟住望住个仔喺度瞓啦，呼呼声，哇，百感交集。好似佢进入咗另一个世界，就呢首诗，呢两首诗都系啊，即系佢分为上下两段啦。第一段就系佢个仔呢进入咗一个啊未知嘅世界，佢话系时候走开嘅，既系佢个仔，亦都系佢自己。但系佢自己有冇可能走开呢？佢话佢冇可能走开，佢好似一条船咁样下锚喺个岸边度啊。佢虽然跟唔到个仔去冒险，去佢个梦入边冒险，但系佢起码佢可以停咗喺度等佢翻嚟吓。但系去到第二首嘅时候呢，等都等唔到啦，个仔已经越过咗鞋蹄嘅疆界啦。咁呢个每个父亲嘅失落都系咁啊吓，儿子总要长大啊，长大上路，其实佢必须要上路嘅，关键在于佢以咩方式上路，同埋佢上路够唔够勇敢啊，够唔够有想象力，就好似佢前边第一首嘅后半段咁样，佢话佢嘅上路简直就好似个父亲喺度写诗咁样啊，虽然个仔冇写诗，个父亲喺度写诗，但系个仔嘅成长赋予咗呢诗好大嘅力量，就系向不同嘅地方进发，移动山脉同太阳争辩。其实呢啲亦都系佢期许佢嘅仔喺未来嘅道路入边会点样做啊？咁当然啦，第二首有啲伤感啦，因为佢系感觉到自己已经慢慢入唔到个仔嘅世界， 有点老了。 系啊，佢仲用好实际嘅，真系唔识用电脑，唔识你嘅密码啊，等等呢啲系好现实嘅吓。咁喺我哋嘅城市亦都会发生嘅，但系佢依然喺度期许紧吓个仔，好似第一首咁样，佢嗰首诗咁样咁勇敢。 同埋我中意佢话有个责任的海洋，有点吃力。 呢、這个点知系有点吃力啊？系超级吃力啊！责任的海洋。 系呢首系暗地里写给儿子的诗啊。跟住我哋听门还没打开， 门还没打开。两年走了两个朋友，什么也干不了，只写了首诗。阮志雄。门还没打开，你们都上路了。午后的风轰然撞痛我的胸膛，电线杆上的鸟不唱，林里的叶静止沉默。我低头寻找梦中写得挺好的那首诗，只剩下一张小板凳。我拿到手上，感到它的重量。露台的阳光开始移动，我出去窝着窝着，又记起诗的最后几句，大概是把小板凳放在阳光里，为那些将要回来的透明的影子留一个暖暖的座位。 门还没打开，就是阮志雄的作品。 嗯，这首很感触的，其实它里面好几首这样的诗，那我选这首了。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中年到来，跟着是老年了。一样东西就是孩子离你远去，另一样就是老友一个个咁样，有啲人先走咗。咁佢呢个就係两年走咗两个朋友写呢首诗。咁首诗係好特别嘅。首先呢佢话係佢喺度搵緊一首梦入面写得几好嘅嗰首诗。咁呢个梦入面写嗰首诗呢，既係一个可能係现实，佢真係发梦为呢个两个老朋友写一首诗。另外呢亦都係一个比喻。就好似我同我啲朋友嘅青春咁样，我哋嘅青春时代係一首理应写得好好嘅诗，只不过系喺梦入边写嘅，突然间醒咗，我哋又搵唔翻嚟嘅。但系佢最后咧，佢话首诗冇咗，就剩翻一把小板凳。其实呢把小板凳又有双重意义嘅。对于熊仔嚟讲，佢成日去讲故仔，佢系带住把张凳仔嘅，坐住张凳仔。咁但系嘅呢个时候咧，佢话佢将张凳仔咧摆喺阳光入边啊，即系派张凳仔喺度等待呢啲鬼魂翻嚟。 嗯， 翻嚟嘅时候咧，系啦，个位置已经被阳光晒暖啦。哇，好冧呢首诗，真係好安慰，虽然係无奈无助啊，真係老友嘅消逝，但係呢有一首咁嘅诗，我觉得都係对生者嘅一种慰安。 你唔会觉得係好伤感嘅一首诗？ 係啊，当然啦，背后係当然好难受啦，佢入面都讲啦，风係撞痛咗佢嘅胸膛啊，电线杆上面嘅鸟都唔再唱歌，其实係好难受嘅一种感受。但最后佢慢慢，佢好似喺自己嘅心入面移出一块石头咁样，搬咗张凳仔出嚟。 係，因为全靠个阳光。 係啦，即係你嘅伤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安放嘅位置。呢样嘢非常之好。 係，门还没打开呀。最后我哋要听耶稣的侧脸很美。 耶稣的侧脸很美，阮志雄。耶稣坐在窗旁，有人在桌上放下一杯水，他看了一眼，他没喝那杯水，也没把它变成酒。他继续沉思，我看着而且深深感到耶稣的侧脸很美。 耶稣的侧脸很美，就是阮志雄的作品。 是，我亦都觉得这首诗很美，是成本诗入面最美的诗之一。咁好有趣的就是好强调点解是侧脸呢。因为我哋一般见到的耶稣都不是侧脸的嘛。我一般见到是十字架上面那个像，我哋是由下向上睇佢啦，佢耷低头望住你。我哋好少喺侧面去睇佢。但是侧面的耶稣是怎样的呢？佢话佢冇神迹的。佢又唔飲水，佢冇飲水呢个呢係有一个，当然有个典故啦，耶稣钉十字架嘅时候好颈渴，哇我想飲水㗎嘛，跟住飲完水先死去㗎嘛，咁亦都冇将水变成酒，呢个亦都係耶稣另一个典故啦，即係喺加拿地方婚礼唔够酒飲嘛，佢就将啲水变成酒俾好多人飲，咁但係即使冇神迹嘅耶稣，佢都係有佢嘅神圣之处。就是佢嘅美，佢个美呢系唔系由正面交俾我哋嘅，系由侧面交俾我哋。呢首诗好短好短，我哋越解释其实越远离呢首诗，唔需要解释咁多。佢就好似一个突然间触动灵光一闪咁样，你会觉得哦系，耶稣嘅侧脸真系好美，系咪咁就够呢？其实真系就系咁就够啦。 我都记得呢，熊仔叔叔讲过，细个嘅时候呢都会久唔久啦，即係都会去呢个教堂㗎嘛。 佢同阿饮光好似嘅，冇一方面。佢哋好多有啲宗教嘢啦，但係当然佢哋自己又唔认自己系教徒啊，佢哋无政府主义嘛，我都唔认我自己系教徒，虽然我都好鍾意宗教。咁就系咁样，但係好似我或者饮光，我哋睇嘅宗教亦都系个侧面嘅宗教。咁熊仔帮我哋写咗出嚟啦。原来我哋信嘅系侧脸嘅耶稣， 系更加渴望咧，系请阿熊仔叔叔上嚟咧读佢自己啲诗。 系啊，系啊，其实咧，好耐之前我已经谂过啊，但系熊仔又忙啦，同埋其实佢旧年咧身体都唔系太好，其实一直佢身体都唔系太好啦，咁都有时候唔系几忍心去打动佢咁样。不过我谂应该有机会嘅，再等佢再见到佢，又问佢喂点啊你。 仲有冇写诗啊？可能佢有写一堆诗出嚟，咁我哋 续集 系啦，我哋有得听啦。 系好，今日介绍咗阮志雄嘅诗啊，咁啊，下次有机会再介绍其他诗人啦。拜拜。 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